南州县同胞报20号载文报道了有一份揭露518光州屠杀主犯全斗焕逆贼罪行的法庭审理记录被公开的事实。文章说，对全斗焕卢泰愚的法庭审理记录指出，光州事件当时任保安司令官兼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的全斗焕，在1980年5月21号派人向空降部队首长提供了一大笔用于激励的现款。